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ess 的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77集。 程前轻轻地按下他的手，突然呼吸有点困难，严征明的眼圈被一点一点染红。 为什么这么多年不来找我们？ 程前一声没吭，严正明突然一把将自己的手从程前那里抽了出来，毫不留手的一拳揍在了他的小腹上。程前躲也没躲，生受了这一下，当即闷哼一声，嘴里翻上了一股腥气，还没来得及咽回去，他第二拳又到了，这一口血不上不下的卡在了喉咙里。程前顿时半跪在地上，咳了个死去活来。目瞪口呆的李云这才从梦游中清醒过来，忙扑了上去，一把抱住严征明的腰，死命地将他往后拖。 你干什么？ 严征明基本无差别攻击，回首让李云也吃了一肘子。 放开！你疯了吗？ 李云冲着他的耳朵吼。严征明声音沙哑如生锈的刀剑相撞，嘶声道： 我他娘的疯了快100年了！ 程前耳畔嗡嗡作响，又无从发作。他在冰坛中闭关50多年，又被唐展取走了记忆。师兄弟们颠沛流离的时候，他却好像无知无觉的躲懒一样，满心平静无波。程前一想起这个，就什么火气都冷了下来，沉到肚子里，化了满腔愧疚的灰。他心里一边愧疚又一边委屈，两相全都无处着力，好像要随着他指缝间的血迹一同呼之欲出。程前突然觉得，他可能一辈子也不可能再对谁有这样深邃的牵挂了。 你们够了没有？ 他猛地撑开翅膀，将身上的锁链甩了下去，跑到程前身边，小心翼翼地扶住他。 三师兄， 连当年被他们满门上下当成吉祥物养的小鬼，一转眼也都这么大了，除了翅膀还很眼熟，他整个人都脱胎换骨地成了个大姑娘，有点陌生。他乍一靠近，程前不由自主地感觉有些不自在，忙微微躲了一下，摆了摆手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只有眼睛里露出带着些许赧然与怀念的笑意。严征明和李云吵了个筋疲力尽，总算暂时安静下来。他怔怔地看了程前好一会儿，闭上眼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气，向程前走去。仅仅是这两三步间，他那些在苦苦挨过无人可诉的岁月中生出的怨愤与不甘，就突然烟消云散了，像是经年累月的一场噩梦，终于醒了过来。严征明将程前捂住嘴的手拿下来，一点一点地擦干净他嘴角的血迹。 疼不疼？ 程前迟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。 疼就对了。 严征明俯身抱住他，将下巴垫在了程前的肩窝上，喃喃低声道： 下次再敢离家这么久，我一定打死你。100年啊，程前，凡人一生也就蹉跎过去了。 至此，他强撑的镇定碎了个干干净净。严征明抱着程前大哭大笑了一场，好像一个人把所有的悲喜都表达了，弄得其他人顾不上叙什么别情，全都跟着他提心吊胆了一回，唯恐扶摇派继北明君掌门与黄鼠狼掌门之后再多出一个风掌门，那可实在是太长脸了。这一闹居然闹到了夜半，严征明总算冷静了下来。水坑照常点起了火堆，天气本就闷热，几个师兄都躲他远远的， 程前将双刃横在膝头，借着那剑身上一点凉意入定调息。严征明就默默地坐在一边守着他。李云没好气地从后面捅了严征明一下。 啊，掌门，你奉命好了。 严征明勉强施舍了他一个目光，略微自嘲地苦笑道。 好像更严重了。 哎，小钱怎么好像有点怕热呀？以前没有这样过吧？ 啊？ 严征明神色有点茫然。 是吗？ 我记得咱们当年是亲手把他埋在荒岛上的，他的呼吸与脉搏全停，你又磨磨蹭蹭，到最后整个人都凉了，绝没有半分生机。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。 严征明心不在焉地回应，李云皱起眉，顺着自己的思路道：“ 要回想起来，当时确实有一点很奇怪。那个周寒正刚开始威风得很，但是小钱一露面，他的修为好像突然被压制了大半。哎，你说会不会和这件事情有关呀？哎，大师兄，我有一个想法。”你说有没有可能小钱在和我们分开的时候遇到了什么人，或者是得到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东西，才保了他一命啊？ 李云这番信马由缰的瞎琢磨，居然瞎猫碰上死耗子一样的蒙对了大半。可惜这样的机智无人赞赏，因为严征明好像一个字也没听进去，连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李云忍无可忍道： 大师兄， 这些破事儿你不能等他醒了自己问吗？ 严征明不耐烦地抬手将李云赶开。 我怎么会知道？你还有完没完了？碎嘴，走开！ 哎，不， 李云算是看出来了，掌门师兄的脑子眼下已经被一个三师弟糊住了，压根儿装不下其他的东西，连此事前因后果都顾不上关心。严征明不再搭理李云，从怀中摸出了一条雪白的发带，据说是塞北雪蚕蚕丝编成。雪蚕生存不易，一只雪蚕能活3000年，3000年吐的丝也不过就能织上一寸半寸的料子，触手生凉，黑市上炒得价值连城。严征明这个捞钱公子私下里也只扣了这么一条，他始终也没舍得拿出来。只见他将针圆逼到指尖成细细的一丝，穿针引线似的在这个千金难买的发带上刻了个傀儡符。他做得极专注，像是眼里就只有这么一件事。完事弹指一点，发带便向程前的头发而去。李云倒抽了一口气： 大师兄，你能镇定点吗？ 程前一眼便将金丝缠吓得不敢睁眼，修为必然已经是元神甚至以上了，到了这种地步的高手，入定打坐时神识自然会外放，哪怕无意识，任何东西也都不可能随便进他的身。李云仿佛已经看见了大把的金子在空中破碎成渣，一脸悲愤地望向严掌门。他现在算是明白了，严征明方才那句更严重了是什么意思。 嘘，你看。 只见那根发带轻飘飘地飞到程前身上，挽起他方才被严征明打散的头发，灵巧地打了个结，从头到尾没有遭到任何阻挡。这代表程前打坐入定的时候根本没有一点防备。李云神色几变，最后轻轻地叹了口气： 唉，沧海都化成桑田了，他怎么好像一点都没变呢？ 严征明笑了笑，似乎有些困倦地眯了眯眼。 我真想打开扶摇山回家。 李云闻言正色道： 掌门师兄，你可不要又一时冲动。你确定现在是好时机吗？那些人可一直盯着呢。 严征明微微挑起嘴角，露出了一点有些嘲讽的笑意。 一群跳梁小丑而已，赶来 我就让他们有来无回。我迟迟封山不开，不是因为这个。 李云一直没听他说过，还以为自己心照不宣的知道原因，此时不由得好奇， 那是因为什么？ 因为我打不开。 这什么？ 你稳重点儿，一惊一乍的。 严征明不满地皱皱眉，这才接着说道： 掌门印里的封山令是三重锁，天地人，人字锁在前。师父当年封山的时候留下的锁扣，是我们五个人的真元。我当时以为小钱，所以连天和地的锁扣是什么都没仔细看。 哎，怪不得大师兄第一次元神进入掌门印出来以后，脸色那么难看。那你以前怎么不说呀？ 说了有什么用？我一直在找绕开封山岭的办法。掌门印也有神识，虽然不知深浅，但是这些年我已经能感觉到它的存在了。我本来是想，要是有一天我的修为能强到压制掌门印里的神识，说不定就能强行打开封山岭了。 啊？那得强到什么程度？ 严征明微微合上眼睛，有些含糊地说道。 掌门印中神识是我派历代掌门神识的叠加，你说呢？所以说告诉你们也没用，路还长着呢。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，到最后机不可闻。李云木然道： 我看这条路不叫长，这是根本走不到吧。 严征明没吭声。李云心力交瘁地长叹了口气，仰面往后一躺，自我安慰道： 总算现在小钱回来了。小渊，哼，虽然困难了一点吧，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，还是有希望的，对吧？ 没有人答话。程前悄无声息地入定，水坑已经蜷缩在火堆旁边睡着了。他天生属火，头发掉进去也不怕烧，细小的火苗在他的黑发上狂欢似的跳动。仲夏夜里蝉声四起，越发显得四下安宁，唯有夜空上一把银河如链，聚一捧光华万点，皎皎万岁春秋，寒来暑往，枯荣明灭。李云再一回头，却见严征明已经歪头靠在一边睡着了，被大悲大喜好生伤了一回内腑。他眉宇间带着多年不见的皮色，阴霾却不见了。 唉，总还是有希望的。 多人小说剧六爻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